在一个深夜里，我为了他发脾气，思前又想后，越想越生气。我想起了他谈笑时总爱占我便宜，想起他在梦里也许还笑嘻嘻，反然他得到胜利，越想越不服气，倒不如要个电话来找他评评理。想坐那电话里，我紧紧发脾气，要让他知道我并不好气。也不等他回答，便挂上电话，只觉得心里有着一阵快意。我思前又想后，知道是他来电话，我也就装傻，不睬又不理。可是我心里又好想要对他联系，想起他平日里倒也算算我意，纵然他爱占便宜，也不过当回忆。是提起电话听他说对不起，经过了电话里，他声音多甜蜜，就像在身旁细诉心意。我也对他表示不再生气，大家多了解才有真情意。我们在静静清晨里，我不再发脾气，带一点笑意进入梦乡里。